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称，七月份全国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了1.4%，涨幅比上个月回落了0.1个百分点。今天9.9跟周周一起听资讯。在9号，中国交建承建的马来西亚东海岸的铁路开工了，这一项目的合同总金额达到了550亿马币，也是中国企业境外在建的最大工程。强生公司日前宣布了全球首次 HIV 疫苗的人体临床试验的结果，有393名志愿者100%的产生了对抗 HIV 的抗体，而且疫苗的耐受性非常良好。根据国家疾控中心发布的消息，今年的夏天，南方地区和香港特区的流感主要为 H3N2 的流行毒株，最近一周此次流感的流行水平已经开始回落。余欢案涉黑团伙吴学战等15人在日前呢被提起了公诉。余欢的母亲苏银霞在8号也提出了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请求，索赔精神抚慰金60万元。 Thank you.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谁说爱到深处最虚空，彼此的沉默不肯再回首，对错之间该何去何从，我何苦这般情愿受折磨，不悔恨的消瘦，不在乎流言是非怎么说，是情爱就要看透，就算是所有情分都落空，也自在笑寂寞，不强求你能常伴我左右，戒掉想你的念头，怕只怕泪水忍不住冲动，悄悄将我淹没，各自的苦衷沉淀在心中，是聚是散看缘分起落，青春岁月难挽留，落花流水无影踪，全被爱捉弄，青春岁月难挽留，落花流水无影踪，全被爱捉弄。深处最虚空，彼此的沉默不堪再回首，对错之间该何去何从，我何苦这般情愿受折磨，不悔恨的消失，不在乎流言是非怎么说，是情爱就要看透，就算是所有情分都落空，也自在笑寂寞，不强求你能常伴我左右，戒掉想你的念头，怕只怕泪水忍不住冲动，悄悄将我淹没，各自的苦衷沉淀在心中，是聚是散看缘分起落，青春岁月难挽留，落花流水无影踪，被爱捉弄，不在乎流言是非怎么说，是情爱就要看透，就算是所有情分都落空，也自在笑寂寞，不强求你能常伴我左右，戒掉想你的念头，怕只怕泪水忍不住冲动，悄将我淹没，各自的苦衷沉淀在心中，是聚是散看缘分起落，青春岁月难挽留，落花流水无影踪，全被爱捉弄，青春岁月难挽留，落花流水无影踪，全被爱捉弄。 他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

着你踪迹一再走，才明白这是个广阔地球。 谁人在这夜庆祝你手，谁在吻你的口， 谁曾话过相恋想永久， 永久 人便定要让爱的有自由。 然而就这夜竟分了手，谁为我心补救？ 我为何让你走？一走了你永远再不回头，然后我像跌入洪沟，谁也没法拯救。我为何让你走？ 只因你说你有你的自由， 我为你而放而难受，从此飘于世间像梦游。 走出校园，出入职场的你，有没有一段时间会感到迷茫呢？比如说，怎么去快速融入新的环境？怎么和同事相处？如何对待加班？这些问题，你都知道吗？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优秀的员工应该具备的好习惯有很多很多，希望你在工作当中可以学会对重要的文件和档案进行备份，不抱怨额外的工作，保持办公桌的清洁有序。你的努力，这个世界一定不会辜负的。 是空，你只听到心跳。

经典好时光。 截止到昨天为止，九寨沟灾区滞留的游客呢，已经基本的疏散完毕了。转移的游客共计达到了4.7万人，而新疆金河县的灾区也正在救援当中。根据中国地震局表示，接连发生的两个地震呢，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短时间的两个强震也不表明我国进入了强震模式。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根据国家发改委网站的消息，为了支持灾区的抗震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了四川省救灾应急补助中央预算内的投资达到6000万元，用于灾区的基础建设和公益性设施的恢复建设。国家粮食局要求全力以赴做好抗震救灾的工作，确保口粮供应充足和安全。目前地方的粮食部门已经在地震的灾区以及周边落实了成品粮油达到7146吨，准备随时供应灾区的群众和救灾的部队。地震之后，九寨沟景区的火花海子坝体产生了缺口，缺口宽20米，长大约达到了50米。随后火花海的下泄的流量呢，从正常的9.3立方米每秒快速增加到了最大时的21.5立方米每秒。截至9号的早晨，火花海内的水量已经基本的放空了。根据阿坝州防止的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当地正在密切的关注景区内以及其他海子的情况。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谁知道我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或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我该如何屈辱，多少次狂喜却备受痛楚，多少次幸福却心如刀绞，多少次灿烂却失魂落魄。 或是勇敢前行。

我爱什么，用不着的一切谁来打扫，幸福就像穿鞋子，不舒服的都只是较量，倒不如去赤脚奔跑。不担心缺少什么，只知道追求什么，别让我梦想给世界颠倒，属于我的那杯茶要什么味道，没最好要刚好，只能由自己来挑。我过我要的生活，不是生活过我就好，只要是我想要的，期待多久都有情调，不该我吃的烂的，管它是否酸的葡萄，对别人爱的甜甜吧。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温情，母女志愿者在医院默默服务，彻夜未眠，特警爸爸在救灾的路上过家门而不入，只是抱了抱四个月大的孩子，他们用生命守护生命，他们用行动告诉所有人，别放弃，天灾面前你的背后有爱支持。 风一般的歌。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n like a weed，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精英之选。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相信很多人在买车的时候，为了省油会更加偏向油耗低的车。不仅如此，为了省油，很多司机在平时还会采取许多省油措施，例如不重踩油门、少刹车、勤保养等方法。确实，生活中有些开车技巧能够起到省油的效果，但还有一些方法看上去省油，实际更费油。很多人开车前喜欢先热一下车，让发动机运转良好之后再开车，想借此保护发动机并达到省油效果。但是热车过久却是很费油的，因为发动机怠速时会消耗更多的燃油，这就是为什么高速开车会比城市开车省油的原因。而且原地热车还会因为燃油燃烧不充分产生更多积碳，所以热车起不了保护发动机的作用，反而会损坏发动机。很多人在下坡或者高速行驶的时候喜欢挂空挡滑行，认为这样会省油，但这得有个前提，就是你的发动机没有怠速喷油功能。其实很多人都不清楚，由于目前大部分发动机都具有减速、减油或断油功能，而空挡反而要进行怠速喷油，因此如果你本身就要进行减速，带挡滑行反而更省油一些。而且出于安全考虑，在下坡时候千万不要空挡滑行，以免发生安全事故。有开车常识的人都知道，高速低档行驶会让发动机持续高转，损坏发动机的同时也更加费油，所以很多人都会保持高速高档行驶，甚至以为低速高档照样也会省油，但事实上低速高档行驶也会加剧发动机的负担，甚至损坏变速箱，过低的转速也会因为汽油燃烧不充分而形成积碳，得不偿失。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更新一下你的节油常识吧，别再盲目节油了。 就像昨天。

自由，把最初的感动去细微的保留心中，再不容许让时间腐朽了初衷，所以放手，所以隐藏湿透的袖口，不要挽留，不要回头，继续享受。花儿枯了，时间走了，没有不舍得，心脏停了，空气死了，爱从此 爱情的背后，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温情。母女志愿者在医院默默服务，彻夜未眠。特警爸爸在救灾的路上过家门而不入，只是抱了抱四个月大的孩子。他们用生命守护生命，他们用行动告诉所有人，别放弃，天灾面前你的背后有爱支持。 准备好。